是什么留住了我的眼泪？是天上的星星，还是霓虹灯？又一次要和爱情说再见，仰起头不流泪。伤悲，是街上的行人，还是夜色太美？我独自穿过了匆匆人群，一个人不留是什么留住了我的眼泪？是天上的星星，还是霓虹灯？又一次要和爱情说再见，仰起头不流泪。伤悲，是街上的行人，还是夜色太美？我独自穿过了匆匆人群，一个人不伤悲。